在我心间。

飘上天空，飘向你，下成了雨， 下成了雨， 你就哗啦啦啦下成小溪，流过山谷和大地，向那海去， 向那海去， 你过过的桥去，从来不休息。 放掉那些喧闹，

有一点疲倦，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。如果这一遍遍回忆，这一段段感情，都是沉重的滋味，不要迷恋在太寂寞的黑夜。张开眼，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的刹那，绽放笑容吧。嘿，有没有机会转个圈，就能看到世界另一边感觉？有一点疲倦，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。如果这一点点回忆，这一段段感情，